肩同行，一起走过各种天气，再冷我都不觉得委屈。但生命转了弯，慌乱间我回头看，却失去你的踪迹。不想一睡不醒，免得错过你的消息，忍着痛忍不住了，我就深呼吸。你说过的永远，说好要带我去，行刮着风下着雨，想着你往前进。哦哦，前所未有。哦哦哦，爱为什么不走？我也不懂谁劝我，谁爱我，谁可以让我解脱你的微笑跟温柔的付出。这份爱情